我是蔚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蔚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写的蔚，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 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名传教士，一台摄影机，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影像留存千古。 这一次他拍下了什么呢？ 他是谁？他为何留在南京？又如何在死亡的威胁下拍下了这些画面？ 这一次他拍到了十分惊心的画面。 拍完的胶片藏在哪？珍贵胶片如何历险离开南京？档案揭秘，他为南京大屠杀留下铁证。 刚才我们看到八卷看似普通的胶片从一个人手里到了另一个人手里，又被缝进了衣服里。这么看来，他们是如此的重要而又不同寻常。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胶片里究竟是什么内容呢？这一组镜头拍摄于1937年12月，南京。在这一时期，侵华日军对300,000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历史上称之为南京大屠杀。那么让我们先来搞清楚，究竟是谁拍摄了这些影片。就是拍摄南京大屠杀的人，约翰·马吉，美国人，一位基督教的传教士，1884年10月10日出生在美国宾州匹兹堡的一个律师家庭。这个家族在当地势力不小，而且和政界有密切的关系。家族中曾出现过一位市长，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在耶鲁大学毕业的马吉完全具有从政的先天优势，但他似乎对权力的争夺不感兴趣，认为人性的善良才是最值得追求的。22岁的他选择了神学， 进入了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以后进入了美国圣公会。 1912年，他以美国圣公会派驻中国牧师的身份来到南京，在南京下关义江门外的道圣堂传教布道，一干就是26年。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即将侵占南京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城，马吉和他的秘书欧内斯特·福斯特接到了美国大使馆给他们的最后警告。马吉和秘书福斯特现在有三个选择：一，马上自行撤离；二，乘坐美国军舰撤离。但是他们俩偏偏选择了第三个，留在南京城内。为什么呢？ 原来就在这天上午，马吉和福斯特刚刚参加了一场中英文化协会的聚会。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发现要留下来的外国人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多，而且这些外国人要建立安全区和急救医院的设想得到了南京市长马超俊的支持。福斯特在他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马吉和我决定选最后一项，我们觉得应该有尽量多的外籍人士合作，以保证安全区计划的顺利实施，而且我们留下的决定也能鼓励护士和卫生员们忠于职守。福斯特在日记中提到他和马吉留下来的两个原因，其一是建立安全区，第二是鼓励医护人员。这两件事咱们得一件一件说。首先简单解释一下安全区。安全区又叫中立区，就是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候，外国人利用自己中立国的特殊身份，在特定的地方收留难民。所以委员们根据自己的工作地点和住宅，在南京的地图上画出了一片区域。 安全区最初设置了20座建筑，后来还有增加， 基本上都集中在南京城的西北部， 其中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拉贝公寓等等。马吉和福斯特共同管两个公寓， 南阳路17号和洛家路25号公寓。 当安全区规划好了， 国际委员会在南京城里张贴出了一份公告，告南京市民书。公告上是这样写的：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平安的多了，因此市民可以请进来吧。但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占地面积达南京城1/8的安全区远远不能支撑他们一开始美好的设想，因为他们把日本这支侵略军想得太文明了。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轰炸机在南京上空狂轰滥炸，荷枪实弹的日军破城而入，中华西门、和平门、义江门陆续失守。日本军队攻进城以后，又从市郊冲进市内，整座城市瞬间陷入了战争的炮火中。而此时，约翰·马吉正在主持一场礼拜仪式，布道才进行了一半，电话突然响了。马吉意识到情况紧急，他拿起了电话。 要知道布道时是绝对不允许接电话的，马吉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个电话是国际委员会总部打来的，要求马吉迅速赶往总部参加紧急会议。于是马吉把布道仪式传给了助手，匆匆地赶往总部。实际上委员会并没有开会，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坐下来开会，而是赶紧分头赶往各自的安全区。马吉此时最着急的就是哪儿有急救医院，他立刻和福斯特坐车巡视南京城，一路上看到的景象让他们两人震惊了。 京城已经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城市了。轰炸的飞机，横飞的炮弹，把街道、民房、桥梁都炸得毁的毁，塌的塌，只剩下一片废墟，满街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们不知道尸体里会不会有他们认识的中国朋友，曾经生活过20多年的第二故乡，现在如同人间地狱一般。马吉迅速收起悲伤的情绪，他现在最要紧的是找一家医院安排急救。他知道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医院是不允许被轰炸的，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马吉和福斯特赶到了中央医院，这里已经是一片狼藉，空无一人的屋子里，基础的医疗设备被炸毁，听说医生和护士也已经撤离。他们很快又赶到了南京卫生事务所，情况也一样，设备被炸毁，就连药品也被抢走了。接着他们又去看设立在外交部的军医院，原本马吉想把军医院设立为急救医院，但他们刚到就被守卫在门口的日本人一把拦住了。我们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档案馆里找到了马吉在1937年12月写给他妻子的信，我们按照原版影印了全文，其中有一段就描述了当时拦住马吉的那个日本人。我们在门口遇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军官，在这以前我们从未见过这种人，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像狗吠，如果我是可燃品的话，他的那副模样就像要把我烧掉。把他们拦住的这个日本人告诉他们，医院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让他们滚得远远的。马吉感到非常愤怒，他决定直接去找日本司令部谈判。司令部在中央饭店，我见到了一位个子矮小、头长得尖尖的、留着小胡子的人。我通过翻译告诉他，现在有很多伤员，我希望他能同意我在外交部军医院救助伤员，但他说我必须等。我们失望地走了，医院被占领，急救陷入无限期的等待。马吉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马吉开始写信给远在美国的妻子。信里边没有记录多少家常，却都是日军暴行的记录。马吉的信都是拿英文打字机写的，但在这一段后来马吉用手写了两个词 Moral Endeavor， 道义上的努力。马吉把他所做的看作是人道救助，在马吉眼里，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人都应该有基本的道德底线。但这次谈判无效之后，马吉不仅看到了外交部，紧接着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军医院也全被日军占领。更为恐怖的是，日军不仅不救人，而且把他们的枪口对准了无辜的百姓。马吉和其他外国人原以为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城以后，破坏轰炸就将停止，但他们不知道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才刚刚开始。侵华日军进城后，肆无忌惮地在南京杀人、纵火、抢劫、强奸，他们丝毫不把安全区放在眼里，以搜查军人为由，从安全区里拉走1000多名男子集体屠杀，有时候多达5000多人。被屠杀的人中大多都是无辜的平民。南京的任何一个池塘、山坡或是一片空地，都变成了尸骨满地的刑场。而此时的南京城和整个世界之间隔着一道密不透风的墙，被战火笼罩的南京城没有电话，也没有报纸和广播。日军不愿让自己的暴行败露，进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允许任何外籍人士摄影摄像，对入城和出城的人员加以严格的控制，大多数提前撤离的记者再也不允许入城。 南京此时就像是一座被世界遗忘了的孤岛。侵华日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给自己摆拍了一组影像，向世界展演了一出南京一派和平的虚伪戏。 日军进城后为自己举行了一次入城仪式，装模作样宣传南京在自己的统治下一派和平。画面里日本兵给小孩糖果吃。 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此时意识到，也许只有他们留在了南京，并且能真实地记录下来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约翰拉贝、福斯特、米尔斯，几乎所有的委员们都开始写日记、写信，想尽办法记录下真相。约翰马吉和别的委员不一样，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只能写信，而且他还有一台摄影机。马吉所使用的摄影机是用来在教堂里拍摄礼拜仪式，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摄影机还是非常稀有的。马吉当时使用的是一台叫贝尔牌的16毫米摄影机，就像我手里这台，体积非常小，是一种手持型的家庭摄影机。1937年12月16日，也就是侵华日军进入南京的第四天，马吉在他的二楼公寓悄悄地拿出摄影机，进行对南京大屠杀记录的第一次实拍。马吉在窗户旁边选择了一个位置，然后迅速地调整好拍摄的角度，又很快地将身体撤回到窗户一侧，因为他知道一旦被窗户外面的日本兵发现有人拍照，一枪就会要了他的命。虽然摄影机马吉使用过很多次，但这一次他特别紧张，他用一只手托住摄影机，另一只手轻轻地按下拍摄键。这一次他拍下了什么呢？短短几秒，没有声音，没有颜色，但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他当时推开窗户看到的南京，用房子做掩护，透过窗户拍摄。马吉用这种方法拍摄成功，但很快他就开始思考这种方法的问题，躲在窗户后面赶上什么才能拍什么，又耽误时间，但他又不能出去直接拍日军杀人的场面。正当他琢磨着还有什么别的办法，突然他听到了枪声，好像是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的。他想起一楼有一扇朝着这个方向的窗户，他立刻拿着摄影机下了楼。这一次他拍到了十分惊险的画面。马吉透过他的窗户能看见日本兵和一群中国百姓就站在不远处，这群日本士兵正在从安全区里把中国男人抓出来，在他们中间来回走动，驱赶他们排成队列。这些中国男人因为被日本人怀疑当过兵，将要被带走集体杀掉。一个妇女正跪在地上向日本兵求情，哀求他们放掉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但她的哀求无济于事，日本人还是将她唯一的亲人带走了。此时躲在窗户后面拍摄的马吉既紧张又愤怒又着急，几种情绪混杂在一起，便忍不住全身开始发抖，以至于他手里的镜头也跟着晃动起来。马吉坚持把整个事件拍完，但这个时候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可能错过了救人的最佳时机，他立刻收好摄影机朝着那块空地飞奔而去。等马吉赶到，却发现他拍摄的中国人已经被日本士兵带走了，走得无影无踪。这一天是12月16日，马吉的影片拍摄刚刚开始，却又戛然而止。 这一天马季没有给自己的妻子写信，甚至之后的两天里他都没有再写下一个字。 刚刚开始的拍摄戛然而止，暂停拍摄的马吉去做了什么？ 在任何灾难面前，救人还是拍摄，总是让人难以取舍。 是谁让马吉重新拿起了摄影机？拍完的胶片必须保存在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那时候最安全的地方在哪儿呢？ 档案继续揭秘。 马吉再次开始写信是12月19号，在信中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12月19日星期天，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马吉在这天回忆了过去几天他所做的事情，足足写了有3页半，大多都和他救人有关。街上到处都是找女人的日本兵，欧内斯特和我，或是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必须随时待在和注意圣保罗堂信徒和随着我们来的其他难民的屋子和舒尔彻潘丁的房子。他说的房子就是他所负责的那两栋公寓，公寓里已经住了200多个难民，连卫生间和过道都住满了。马吉白天去附近炸毁的房子里寻找库存的食物，以保证难民们每天能有2顿饭吃，晚上他则睡在客厅的地板上守夜。在任何灾难面前，救人还是拍摄，总是让人难以取舍。虽然马吉摁下了暂停键，但就在他停止拍摄的这几天里，他终于建起了一所急救医院。鼓楼医院，这是他后来的名字。这家医院原本是金陵大学的附属医院，相当于一所大学的医学院，不算很大，这里只有一些基本的药品和医疗设备。但因为他在金陵大学之内，所以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安全区的保护。马吉将红十字旗挂在鼓楼医院门口，以避免日本士兵的侵犯。他到处招募医护人员，并把带有红十字标识的袖标发给他们，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鼓励他们坚持在鼓楼医院救治伤员。这里有张照片，这就是当时的急救车。因为医院里只有一辆救护车，而当时街上要被拉到医院里救治的伤员太多，马吉就和大家用篮子、扁担、绳子做成了临时的救护车。这样的篮子只能运一个大人或2个小孩，他们就只好一趟一趟的运。医护人员里会点急救知识的就做护士，不会的就帮忙搬运伤员。这些医护人员大多都是来投靠马吉的难民，或是医院里已经被治愈的病人。伤员最终被运送到鼓楼医院，都是由一位医生医治的。这位医生叫做罗伯特·威尔逊，他是马吉红十字会的委员。马吉能再次拿起摄影机，也是因为他。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